也就豁然了。选择北海作为我独自旅行的第一站，不是因为那里有心心念念的海边，只是因为那里有你。我天真的以为这样便可以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你若喜欢我，哪里都能找到我；你若不喜欢我，见面也只是陌生人。仍然会选择去北海，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只是单纯的想要去看一看海。还喜欢你是真的，想忘记你也是真的。我要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也应该爱一个值得爱的人。 忘记就不要再记得。 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疼，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 甚至从来不让我碰他的手机，他可能10天半个月 都不会想起我，他也不会关心我过得怎么样。他说的最多的就是相互要有自由。他说我太粘人，可惜他不是你。这些你曾经想在我这里得到的一切，我毫无保留的全给了他，可是他似乎不太关心这些。直到最后下了很大决心离开他的时候，才如梦初醒。我要的终归是像你那样疼我爱我的人，细水长流，白头偕老。可能是我自己太年轻，还学不会关于珍惜这个词语。分开了这么久，你依旧没找下一任，所有人都告诉我你在等我，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头找你。我不再爱他，可能也不会找你。愿你我都可以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继续前行。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有一个摇滚青年曾说，最单纯的喜欢就是，就算你拒绝了我，我对你也永远没有埋怨，但我不会再靠近了。如果你有求于我，我依然会鞠躬尽瘁。从此往后，我会把喜欢藏起来，不再招摇过市了。我会努力过得好，希望你也是。人越长大，也说不出口一些话，譬如，我们和好吧，你能不能不要走？可不可以多陪我会儿？歌词说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可是谁又喜欢道别呢？说了再见，又是不是能真的再相见呢？这是多么小几率的事儿呢？怎么能装作不懂不在意，然后潇洒的挥挥手不挽留呢？每次道别的时候，我都想说很多很多，可是话到了嘴边又都咽了回去。我很想你，可是自尊不让我说，因此那些没能开口的话都变成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咱们分头走，谁都别回头。我说这话的时候嘴上有多强硬，心里就有多抗拒，可是哪有能怎么样呢？比起毫无自尊的哀求和挽留，这样起码能让你一直记住我。在确定你离开的那天，我打开字典，开始查什么是厌倦。在第247页的字部，酒花的那一页，我只查到了两个字，新鲜。昨天一群人拎着水果，捧着百合花来看我，庆祝我大难不死，安慰我必有后福，酒足饭饱，一群青年男女又山回路转的聊到了事业，聊到了感情。这个尴尬的年纪说事业其实挺别扭的，哪有什么事业，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自己在哪里和风。我们工作着，我们倦怠着，我们努力着，我们抗拒着，就和我们颠簸的感情似的，老早就开始坎坎坷坷后，在一片风平浪静中结束。现在都没有了年少时的波折，分开不需要什么理由，离开不用什么争吵，彼此的一个眼神回忆，大家都默契的再不联系。大壮说知道我出事后，吓得他们这一帮人都不敢开车了。昨天他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看到前排有一个女孩扎着马尾，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白色帆布鞋，年轻干净整洁，符合一切美好的词汇。他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年纪已经不可能再喜欢这样十几岁的女孩子了，而看着姑娘的背影，他还是看着她，甚至出了事儿。他说恍惚间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小魔女的脸， 想起了当年的小魔女，只怪时光太匆匆。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了酒吧，大壮看着舞台上的驻唱歌手愣愣地发呆，大家打趣着说，哥们儿，你最近是发情了啊，是个姑娘你都能看好一会儿。大壮没接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泪眼模糊地看着。酒过三巡，大壮彻底哭了，抱着三哥哭着说，不知道小魔女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完成了理想，有没有能顺利地成为一个歌手，还是现在流浪在哪个不知名的小酒吧成了驻唱歌手。不知道有没有人对她好，也不知道她酒量有没有变好。说到这儿，这个胖胖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小魔女放弃了他，去北京寻找他的音乐梦想了。大壮想跟着去，小魔女不让，怕他耽误他发展。大壮问他，多一个人照顾你不好吗？我想做你回家时的一盏灯。小魔女没有回答说，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有男朋友，你也知道这行水很深。有人从后海回来说看见小魔女了，她穿着短裙，化着浓妆，目光疲惫地看着台下，唱着一首首没有人听的歌。那天大壮哭了很久，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从头哭到尾，也好像中间停顿了一会儿。那天的音乐酒吧里坐着许多年轻的男女，嬉笑怒骂，他们和驻唱歌手一起俨然成了这城市独特的风景。打烊后，前者去了宾馆，后者回到了蜗居的小屋。真正失去一个人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分开就像是刮过的一阵风，很平静，带不走你任何东西。你还是喜欢他，还是很喜欢他，但你不会再幻想任何与他一起的未来。你记得他的喜好，记得他的厌恶，记得他的每个笑容，他的每滴泪水。他依然还是那么美，但那从此与你再无关系，不管难不难过，他就在那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一个宿醉的黄昏后，在第一次约会的酒吧里，狠狠地狠狠地伤你一下子。那天回家后，大家一如既往地在群里汇报各自安全到达的状态，每个人都安全到家，然而大壮没有发，他自己又去喝酒了。他朋友圈新发的状态是一张照片，照片的是小魔女两年前给他织的乱七八糟惨不忍睹的围脖。还记得那天他的生日，小魔女不好意思地从小纸箱里拿出来，本想给你织毛衣的，但是我手笨，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要不然织个毛背心吧。但是没成想，背心对我而言也太难了，最终只有这条围脖。那条围脖真心没法带出门，全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眼。但是那天的大壮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那条朋友圈的配文是，你是我不能拥抱的短暂理想。这句话莫名戳中了我的泪点，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而我却是你可有可无的人。林佳看完动态问我，小魔女有什么好的值得大壮这样吗？她 愤愤不平地说，那天咱们一定得好好骂骂他。中这么大的小伙子，因为个感情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白雪，你信不信，虽然他们黄了这么多年，但是只要小莫你来一个电话，大壮肯定义不容辞地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风尘仆仆地往前冲。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信，因为每个被爱的人都是祖宗。还记得大壮追求小魔女时说的那段话，我之所以这么待你，是因为我愿意，若能以此换回同样的诚心，固然可惜，若是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能送你回家吗？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你了。 十年又过去，举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醉，到梦里醉，曾你下老吉提，那玩具这天早变重，没理香水，你的笑却是照旧和许，留在你漫画书里，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就像那青春洪水，现在已经不可能追，那故事总说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无望，念书等爱侣入睡却偷看，此离别刹那，今生停顿了吗？纵使我最后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其实你是一幅画，狠狠往这旧人心上挂，现实过得不顺吗？定定望向这画中昙花，那故事仓促结束，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记忆中你仍像初恋好汉，吻过20年还未忘，离去60年仍热烫，共你就似被旧情下了干，像下了干，每晚都想起对方，谁亦会讲，假使那样怀念，必会再次有回望，其实只要让我紧紧某人，思忆早闪闪发光，个个也探问爱恋不老的秘方，仓促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才成就心里那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天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 你突然发现曾经跟你有着无数话题的人开始逐渐地偏离你的生活，可能一整天你都不会见到他几面。你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你洗好澡准备睡下的时候，晚归的他刚刚风尘仆仆地推开门。你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有了新恋情，突然彻夜不归，让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只是因为他有了新恋情，却没有告诉你，你也不再需要时时有他的陪伴，你也可以一个人去上课吃饭，也可以约别的朋友去唱歌约会，不再执着地黏着他撒撒娇。他最近的话题你开始跟不上，他最近喜欢的明星你也不太清楚，甚至连他的笑点也不能精确地得到。你们之间的距离慢慢被拉开了，好像不再这么紧密。别害怕，人总会有离别，也许很难面对，可是当你面对了之后，你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总会有不同的一些人，分着精确的时间段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人和人都是孤独的个体，既然摆不脱挣扎，又何苦纠缠？既然要走，那么就此别过，不必相送。 爱情是一个没有边际的陷阱，把你我都包围其中，都苦苦深爱过，再用力逃脱，或许我们应该习惯这种 浮沉在路口驻足，我听见身后山间潺潺的流水声。从重庆市区转了一次公交，一次轻轨，两次大巴，由工贸到两路口，再到江津转中山镇。从炽热的烈日洒满人来人往的街道，到夕阳余晖下的偏僻郊区，再到入夜路灯为树木披上金黄花衣，远远看见刻着爱情天梯的深山。我忽然觉得这是一场梦，九年前第一次听到天梯，这个世人曾摒弃却被后人羡慕的爱情故事。当时就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和自己深爱的人挽着手沿途去爬天梯，然后我们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21岁的某一天，我带着你来，当我们走过这6000级的阶梯，你也变成我路过的路。虽然有些路一个人也可以走，但爱情这崎岖的路途，我想和你一起走。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可是行走在这山路，我分明感觉到你是爱我的。也许那是爱情天梯给我的错觉，明明知道我们的关系不会变，明明没有希望的事情也要走，明明没有结果的事情也不想放弃。我像个丧失理智的赌徒一样，在这场追你的赌桌上压上了自己所有的资本，不耗的山穷水尽不罢休，从来都一腔热情，从来不怕被你辜负，再多的徒劳无功是因为心甘情愿。你没有拒绝是我最大的拥有，看着你前行的身影，我从未停止过追逐你的脚步。20岁的那年，从丽江到大理，洱海边的爱情我好像遇到了，可惜我不是你的理想情人。从昆明到铜仁，来到你成长的地方，吃过你爱吃的凉皮。从广州到重庆，那年冬天风好大，思念把我捎到了你的身边。所有我真实的美好而滚烫的回忆，于你而言都是穿肠酒肉，是捧不起的月光，是暖不过来的冰凉。爱你这段独行路，我走走停停，阳光都碎在时光的河水里，波光粼粼，化作凛冽的伤痕。我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努力汲取光芒，照亮自己，只为他日能与你立于同一片天地，低首一笑。只是人间的音符那么多，我们的故事原来只有一曲爱而不得的离歌。如果注定要分别，我还想把离别拉得长一些，再长一些，好让你能记得有一个人在你漫长的时间长廊中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为你而来。 你说是你的错，都忘了告诉我，以为闯了祸，其实只是不爱了。思念肯定在所难免，画一个笑脸，落花流水弹指一线间。每次听得太多，这回不傻了。 难得洒脱陶醉过，别以为就懂得，在这一个慌乱的季节，洒脱陶醉过。